《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》第21章，赫敏的秘密，第58集。 斯内普转身大步从伏吉拉开的门走了出去，门在二人身后关上了。邓布利多转向哈利和赫敏，他们俩同时抢着说话。 教授，布莱克说的是真的，我们看到小矮星了。 布莱克平教授变成狼人，小矮星就逃掉了。 他是只老鼠。 小矮星的前爪，我是说手指，他砍断了一根手指。 是小矮星袭击的罗恩，不是小天狼星。 但是邓布利多抬手止住了他们连珠炮般的汇报。 轮到你们听了，我请求你们不要打断我，因为时间很少。 他低声说， 除了你们的话之外，没有丝毫证据可以证实布莱克的故事，而两个13岁的巫师的话不足以说服任何人。整条街的目击者都一口咬定他们看到小天狼星杀死了小矮星，我本人也曾向魔法部作证，说小天狼星曾是波特夫妇的保密人。 卢平教授可以告诉你。 哈利忍不住插嘴道， 卢平教授目前在近邻深处，不能跟人说话，等他变回人形就来不及了，小天狼星将会生不如死。再说狼人在很多人眼里并不值得信任，他的证词分量很轻，况且他和小天狼星还是老朋友。 可是， 听我说，哈利，来不及了，你明白吗？你必须看到，斯内普教授的证词比你们的有力得多。 他恨小天狼星， 赫敏急切地说， 都是因为小天狼星对他搞了个愚蠢的恶作剧。 小天狼星的所作所为也不像个无辜的人，袭击胖夫人，携刀潜入格兰芬多塔楼，不论小矮星是死是活，找不到他，我们就没有机会为小天狼星翻案。 可是，您相信我们？ 我相信。 邓布利多轻声说， 但我没有能力让其他人看到真相，也不能左右魔法部部长。 哈利盯着那张严峻的面孔，感到地面好像塌陷下去。他已经习惯了认为邓布利多能解决一切问题，指望邓布利多会凭空拿出一些妙策，然而没有。他们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。 我们需要的， 邓布利多缓缓地说道，那双浅蓝色的眼睛从哈利转向了赫敏， 是更多时间。 可是， 赫敏说，然后他的眼睛瞪圆了。 现在请注意， 邓布利多声音很低但格外清晰， 小天狼星被关在八楼弗利维教授的办公室里，就是西塔楼右边的第13个窗户。如果一切顺利，你们今晚能够挽救不止一条无辜的生命，但你们俩都要记住，不能被人看见。格兰杰小姐，你知道规则，应该清楚会有什么威胁，千万不能被人看见。 哈利摸不着头脑，邓布利多转身离开了，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， 我要把你们关起来，现在是， 他看了看表， 差五分就到午夜了，格兰杰小姐，转三下就行，祝你们好运。 好运？ 房门在邓布利多身后关上了，哈利喃喃地说， 转三下，他在说什么呀？我们要做什么？ 赫敏在袍子的领口里摸索着，抽出了一根细细长长的金链子。 哈利，过来！ 他急迫地说。 快！ 哈利走了过去，完全被搞糊涂了。赫敏举着链子， 哈利看到上面挂着一个闪闪发光的小沙漏。 来， 他把链子也挂到了哈利的脖子上。 准备好了吗？ 他悄声问。 这是干嘛呀？ 哈利莫名其妙。赫敏把沙漏转了三下，昏暗的病房隐去了。哈利感到自己在急速向后飞行，模糊的色彩和形状从旁边闪过，耳膜发胀，他想喊叫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然后他感到双脚碰到了坚实的地面，一切重又清晰起来。他站在赫敏旁边，置身于空荡荡的门厅里。一束金色的阳光从敞开的前门照在地板上，他急忙扭头去看赫敏，沙漏的链子勒进了他脖子上的皮肤里。 赫敏，这是 进来。 赫敏抓住哈利的胳膊，穿过门厅，把他拖向一间扫帚柜，打开门把他推了进去，让他躲到水桶和拖把中间，自己也跟了进来，关上了门。 这怎么，赫敏，怎么回事啊？ 我们在时间里倒退了。 赫敏小声说，在黑暗中把链子从哈利的脖子上取了下来。 倒退了三小时。 哈利摸到自己的大腿，狠狠掐了一把，好疼。这似乎意味着他不是在做一个离奇的梦。 可是， 嘘，听，有人来了。我想可能是我们。 赫敏把耳朵贴在柜门上。 脚步声从厅里走过。我想我们正往海阁那儿去。 你是说？ 哈利悄声问。 我们既在柜里，又在外面。 对。 赫敏说，耳朵仍然贴在门上。 我肯定的就是我们，听起来不超过三个人。我们走得很慢，因为躲在隐形衣里。 他停住了，仍然专心地听着。 我们走下台阶了。 赫敏坐到一个倒扣的水桶上，神情万分紧张，但哈利还有几个问题要问。 你那个沙漏是从哪儿弄来的？ 它叫时间转换器。 赫敏小声说。 返校的第一天，我从麦格教授那拿来的。这一年里，我就是靠他上了所有的课。麦格教授让我发誓不告诉任何人，他给魔法部写了好多信才为我申请到一个。他必须向他们证明我是个模范学生，而且绝不会把转换器用于学业以外的事情。我把它倒转就可以重过一段时间，所以能在同一时间上好几堂课，明白了吧？可是哈利，我不知道邓布利多要我们做什么，他为什么叫我们倒转三小时？这对小天狼星有什么帮助呢？ 哈利瞪着昏暗中他的面孔。 一定是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，他希望我们去改变。 他缓缓地说。 发生了什么呢？三小时前我们正朝海阁那儿走去。 现在就是三小时前，我们正在朝海阁那儿走去。 赫敏说。 我们刚才听到我们出发了。 哈利皱起眉头，觉得全部脑细胞都调动起来了。 邓布利多刚才说我们能够挽救不止一条无辜的生命。 他突然悟到了。 赫敏，我们要救巴克比克。 可是那对小天狼星有什么帮助呢？ 邓布利多说，他说到了那扇窗户，弗利维办公室的窗户，小天狼星就关在那儿。我们必须让巴克比克飞到那个窗口救出小天狼星。小天狼星可以骑着巴克比克逃走，他们可以一起逃走。 哈利依稀看到赫敏的脸，他似乎很害怕。 要是能办成这件事而又不被人发现，那可真是奇迹。 但是我们必须试试，对不对？ 哈利说。他站起来把耳朵贴到门上。 好像没人了，走吧。 哈利推开柜门，门厅里空无一人。他们尽可能轻手轻脚地冲出扫帚柜，跑下石阶。树影已在拉长，近邻的树梢再次被镀上了金色。 要是有人朝窗外看。 赫敏抬头看着身后的城堡，紧张地说。 快跑。 哈利果断地说。 一直跑到林子里行吗？必须躲在树或别的什么东西后面观察动静。 好吧， 他要从温室绕一下。 赫敏气喘吁吁地说， 避开海格的前门，不然我们会看见我们的。现在我们应该已经在海格的小屋附近了。 哈利撒腿跑了起来，一边还在想他的话是什么意思。赫敏跟在后面，两人穿过菜园奔向温室，在那后面停了一下，然后又跑了起来，全速绕过打人柳，冲向黑黢黢的近邻。在树影的掩护下，哈利转过身，几秒钟后，赫敏也气喘吁吁地赶到了。 好， 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 我们要悄悄跑到海格那儿，注意隐蔽啊，哈利。 两人悄悄在树丛中穿行，沿着林子边缘往前走，看见海格的前门时，听到了敲门声。他们迅速闪到一棵大橡树后面，从树干两边探头窥视。海格出现在门口，脸色苍白，浑身发抖，四下寻找敲门的人。哈利听见了自己的声音。 是我们，穿着隐形衣呢。让我们进去，把他拖下来。 你们不该来的。 海格小声说，他退后一步，然后迅速关上门。 这是我们做过的最奇怪的事。 哈利兴奋地说。 往前挪挪。 赫敏小声说。 我们得离巴克比克近一点。 两人蹑手蹑脚地穿过树丛，终于看见了那头紧张不安的鹰头马身有翼兽，就拴在海格南瓜地的围篱上。 现在。 哈利悄声问。 不。 赫敏说。 如果现在就偷走他，委员会的那些人会认为是海格把他放跑的。必须等他们看到他拴在外面之后。 那我们就只有60秒左右的时间。 哈利说，隐约觉得这是不可能的。这时，海格的小屋里传出瓷器打碎的声音。 是海格打碎了奶罐。 赫敏低声说。 我马上就要发现斑斑了。 果然，几分钟后，他们听到了赫敏惊讶的叫声。 赫敏。 哈利突然说。 如果我们直接跑进去抓住小矮星。 不。 赫敏恐惧地小声说。 你不明白吗？我们是在违反一条最重要的魔法规则。没有人可以改变时间，没有人。你听到邓布利多说了，如果我们被人看见。 我们只会被我们自己和海格看见。 哈利，你想想，如果你看到自己冲进海格屋里，你会怎么样？ 我想，我会以为自己疯了。 哈利说。 或者认为是黑魔法在作怪。 对啊，你会弄不懂的，甚至可能袭击你自己。你不明白吗？麦克教授跟我讲过巫师篡改时间后发生过的可怕事情，很多人误杀了过去或将来的自己。 好吧。 哈利说。 我只是想想而已，我本想。 但赫敏推了推他，直指城堡。哈利把脑袋凑过去一点，以看清远处的城堡大门。邓布利多、福吉、老委员、行刑官麦克尼尔正在走下台阶。 我们就要出来了。 赫敏屏着气说。